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的。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朱元璋在卢龙山军帐里正密切地注意陈友谅的动静，见陈友谅败退了，命令红旗摇动，所有部队乘胜追杀，尽其所能消灭敌人的主力军。陈友谅一败再败，很快退到当涂，正想喘一口气儿，然后重振旗鼓，突然听城上一声炮响，汤和在城上冒出来了，用手指着陈友谅说： 不忠不义的叛贼，汤元帅在此恭候多时，如实实务就快下马受降，汤元帅免你不死。 陈友谅一听非常愤怒，指挥军队奋力攻城。汤和毕竟人少，抵挡一阵渐渐打不过了，情急之中打开临行时刘伯温交给了一个锦囊。刘伯温曾说，到了万不得已时拆开，依计而行，可保元帅无事。汤和于是拆开锦囊，只见上面写道：速撤兵涂山。汤和顿时大失所望，这涂山是当涂城边的一座孤山，如果把兵放在这上面，敌人四处围困，只要一天渴也得渴死。军师料事如神，莫不是这事情疏忽呢？果然这样，可就苦了我汤和呀。正想着，那汉兵啊已经攻上城来了。罢了罢了，只有听天由命。汤和万般无奈，只好率领众军师往西上了涂山。陈友谅见了笑出泪水呢，命令张定边组织军队团团围住，一定要全歼了他们，方解我心头之痛恨。张定边叫来简德志、刘文忠、刘文义，一一做了精细安排，将涂山围得水泄不通，只等白天过去，趁着山上汤和饥渴难耐的时候发动猛烈的攻击。汤和坐在涂山半山腰眺望山下，只见一层又是一层，全是汉兵，突围出去根本就没有指望，待在这山上早晚死路一条啊。哎，这刘伯温呐，怎么就出个这个妙计呢？哎， 汤和沮丧地摇了摇头。从士兵到元帅，这么些年来，自己提着脑袋跟在朱元璋身后一路打过来，都是一些硬仗险仗，差点掉脑袋的仗。而如今，自己即将战死在这孤山上，恐怕尸体也没人来收啊。眼瞅着太阳渐渐落下西山了，汤和看到陈友谅的队伍在架锅做饭，缕缕的清香从山下飘上来。汤和感到死亡已经向他逼近了。此刻军营里也传出来士兵的牢骚声，因为他们被饥饿缠绕，在他们的面前根本没有生路。汤和第一次感到恐惧，因为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两万名将士将要无望地死去。汤和不敢走进军营，他根本就无法面对绝望的士兵。陈友谅的部队用过晚餐，开始集结调动，他们已经吃得饱饱的，虽然一天来受尽挫败，但此刻还是有十多万人要对付山上的两万名饥饿的兵，显然是充满信心了。山上的汤和看见汉兵在向涂山移进，顿时感到自己犹如掉进了陷阱里的野狐，围上来的是一群凶猛无比的恶狼。绝望在他的心里正蔓延。忠勇无比的汤和，南征北战这么多年曾是那样的临危不惧，可是这一回啊，他终于是第一次领略到大敌当前的颤栗。刘伯温啊，刘伯温，我汤和算是让你给坑苦了，就算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不该让这么多好兄弟陪我去殉死啊。哎呀，汤和正在心里发牢骚，忽然听到身边的卫士大声地说：汤元帅，你看。汤和抬起头来往北看去，惊喜地看到有熟悉的旌旗杆头在晃动着。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使劲地揉了揉，他看得真切，是吴国公的旗帜，那硕大的朱字还是李善长的手笔。旗帜一片片飘来，战马无数。哎呀，我有救了，这个刘伯温弄得我汤和虚惊一场。汤和一时欣喜若狂，急忙走进军营。他站在营前的帅旗下，用手指着北方说道：你们看哪。众将士都看到那飘来的旗帜，那狂奔而来的战马，都狂喜起来。山下蠢蠢欲动的汉军听到山上的呼喊惊诧不已，他们都快死了还有这份热情。就在这时，他们也看到了北边那旗帜，那战马。尽管他们还有十多万人，但仍然免不了惊慌不安。白天的一战已经使他们胆怯了。陈友谅虽然说刚吃了一连串的败仗，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朱元璋有这么大胆子，竟敢一路的追杀过来。他此刻刚用完晚餐，沐浴更衣，准备在当涂好好的休息一晚上。在这之前，他只告诉张定边四个字：斩尽杀绝。他要用当涂山上两万敌人的尸体来祭奠自己阵亡的十余万将士，来消除一切痛心刻骨的仇恨。可是他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听见 朱元璋的大军杀来。他急忙登高远望，只见黑压压一大片，敌人蜂拥而来呀。他咬牙切齿地说：“来得正好，组织部队准备迎战。”张鼎边不愧是一员虎将，很快将部队安排妥当，在当涂城外准备迎敌。陈友谅虽然说做了皇帝，却还是亲居军中，身边是张鼎边、潘军、简德志、刘文忠、刘文义等数十员猛将。朱元璋在徐达、冯国用、常遇春、李文忠、胡大海等数十员将帅的簇拥下逼近当涂。陈友谅一见朱元璋，不由得怒从心起，大声骂道：“你这和尚胆子倒不小，敢追到这儿来，谁去与我取下他的首级？”陈友谅话音刚落，刘文义早已飞马驶出，一边大叫：“朱和尚拿头来！无名小卒也敢如此放肆，看我如何教训你！”此时穆英早已经憋不住了，放马冲杀过去。二人大战十余个回合，穆英大喊一声，手起刀落，把刘文义砍于马下。朱元璋军中齐声喝彩。刘文忠见弟弟下马，急忙去救。胡大海冲出来拦住砍杀，两人阵前一来一往猛杀起来。简德志见刘文忠渐渐抵挡不住了，担心他又被砍下马来，于是飞马上前相助。这边李文忠见了，拍着马迎着厮杀。潘军见刘文忠困不能解，然后上前去救援，又被常遇春冲出来拦截拼杀。两军阵前六马三队，直杀的火星直冒，天昏地暗。此刻两军实力汉军稍强，但是汉军一天都在失败，都在奔命，而朱元璋的军队却一直在打胜仗，在追击。虽说也疲劳，但心情是很兴奋的，士气非常高昂。朱元璋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朝身边的徐达与冯国用示意，让他们做好准备。突然振臂高呼：“冲啊，打败汉军！”这声音就像是一声炸雷。徐达在左，冯国用在右，指挥全军如浪潮般冲向前，冲杀声振聋发聩。陈友谅根本不服气啊，挥剑一指，长啸一声：“冲！”帝王气势全在这长啸声中。身边的猛将随着声音齐齐向前冲去。当涂城前，双方展开混战。邹普胜、张必先拥着陈友谅在黄罗伞下观看。突然右边传来杀声，原来是汤和率军冲下山来。这一群死里逃生的将士虽然说是饥肠辘辘，但因为死里逃生的那点兴奋，那点援兵到来的惊喜，也使他们忘了饥饿，非常的勇猛。眼见这群刚才还在等死的羔羊，此刻竟然就像猛狮般扑来。邹普胜与张必先急忙劝陈友谅到江边去躲避，已经做了皇帝，当然不能再担半点风险。众人簇拥着缓缓地向江边退去。机敏的汤和抓住这个机会，鼓励着士兵齐声呐喊：“汉军退了，冲！”汉军们去寻找他们的皇帝，他们的皇帝已经退到江边的船上去了。一时间汉兵大乱，潘军、简德志等猛将也渐渐乱了套路，虚晃几枪就去追他们的皇帝。朱元璋见了并不着急指挥追杀，只将还在抵抗的围住，一一斩杀。一时间 当涂城外，汉军的尸体遍地，血水满地。一批杀红了眼的汉军突然发现他们的大部队已经溃散，一时间红眼变成傻眼，纷纷举手投降。朱元璋下令收编降军，用这先头部队向南进攻，直到陈友谅的老巢安庆。有关朱元璋与陈友谅的这一段争夺，就先为您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要为您讲述的是，在这陈友谅和朱元璋大战期间，小明王刘福通以及四川的明玉珍这些人和元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争斗呢？刘福通相信再有一次机会可以重新再来，干出辉煌业绩一定不会再败。然而命运从来都这样对人说，失去的就永远不会再来，除非你当初珍惜机遇，使之避免失败。四川的明玉珍原来是随县玉沙村的一个屯长，看到元朝腐败，举国上下烽烟四起，1356年他散尽家财，招兵买马，得了一支几千人的部队，趁隙击杀元军，开始还屡屡得手，部队迅速发展，而不久便遭到元军主力的围剿，吃了几个大败仗。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难成大事，于是率领部队投靠徐寿辉。由于作战勇猛，在徐寿辉手下不断升迁，做到统军元帅的职位。而有一次在与元军作战中被箭射瞎了一只眼睛，人们又称他为明瞎子。明瞎子对陈友谅篡夺皇位的做法非常反感，但是又惧怕陈友谅势力太大，担心惹恼他灭了自己，因此一直不敢有所动作。现如今见陈友谅跟朱元璋真的大打起来，不久又传来陈友谅进攻南京遭到惨败，险些被俘虏，战船几乎没有了，已经被朱元璋逼回安庆的消息，他不由得大笑起来，说道：我做统军大元帅时，他还只是倪文俊手下的参将，他杀害了倪文俊，又窃取他的兵权，现在他能做皇帝，我早就可以做了。于是明玉珍派莫仁寿领兵攻打夔州，与陈友谅断绝来往，一面在重庆自称龙蜀王，让人立徐寿辉庙宇在重庆城南，以示敬重与纪念。明玉珍趁着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时，自己做了皇帝，不再轻易出兵，过自己安乐的生活。元朝的大将则趁着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时，大举进攻京都周围城池，招降了红巾军丞相田丰，平定山东，重振军威。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虽然被刘福通从砀山嘉禾接到亳州，称帝叫小明王，但是军政大权还是完全由刘福通掌握。小明王为义军最醒目的领袖，自然遭受元军合力的围剿。刘福通为了减轻中央义军的压力，派出三支义军出师北伐。刘福通自己率部两次进攻北宋的首都汴梁，后来一次获得胜利，刘福通便将汴梁定为宋政权的都城，将韩林儿从亳州迁来，这是北方义军短暂的鼎盛时期。刘福通虽然勇敢果断，善于冲锋陷阵，却不能在军事上做一个全局性的谋略，攻占的土地也不去做有效管理，他的部下 都与他称兄道弟，严令之下也有人敢置之不理。这样的才能，这样的管理方式，当然难以夺取天下。他派出的三路北伐军，开始的时候也打了些胜仗，但是由于孤军深入，各自为战，不能相互策应，最后一一的被元军击溃了。由于三路大军失利，形势即刻逆转，元军又集中兵力对宋政权发动攻击。元朝对刘福通深恶痛绝，一心想置义军于死地，以重新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时候便纠集精锐，派出最凶狠的两支军队，分别由阔郭帖木儿和博罗帖木儿率领，对宋政权的包围一步步紧缩。阔郭帖木儿移军洛阳，加紧对汴梁的进攻；博罗帖木儿则竭力切断汴梁与山东的联系，拼命地攻打曹州。不久，曹州陷落。博罗帖木儿继续挥师北上，驻进大同，切断了汴梁与中路大军的联系。而同时，阔郭帖木儿则移军虎牢，置战船于黄河内，派兵据守黄陵渡，而且又把陕西、山西的各路援军包围得水泄不通，想趁着朱元璋、陈友谅大战之际，将这位义军领袖一举歼灭，把多年来被义军攻打的仇恨发泄出来。在元军强大的攻势下，刘福通抵抗不住，只好带着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往安丰。可怜城内数万义军战士以及宋政权官吏家属都落到元军之手，惨遭杀戮暴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空中摇摇晃晃，多少年不曾。

传统美德，让你我亲如一家。 北京市。